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孟凯轻敌，结果呢断送了自己的老命。在孟凯非壮烈牺牲的十多天后，陈州府衙局势呢非常紧急，城外的大齐皇帝黄巢在得知孟凯牺牲之后，冲冠一怒为兄弟，领了大军就杀过来了。这一点呢倒是让赵抽感到很意外，因为在他的印象里，草军不是那种死脑筋的部队啊。常人难以理解黄巢的愤怒，黄巢其实还是一个挺怀旧的人。当年老大哥王仙芝牺牲，他也曾经冲动过一阵儿，差点当时就要打长安。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战死，他呢也没办法克制情绪，在杀到陈州城后，他开始挖起了堑壕。对于这种包围呢，赵抽表示欢迎。环视部下，挺直身体，赵抽大声说道：我们中武军人以什么闻名天下啊？是义勇。我们陈州兵是什么？是天下劲兵。我们有着骄傲的历史，优良的传统，我们吃着陈州的军粮，现在正是跟陈州共存亡的时候了。说完这些呢，赵抽又一字一句地做出最后的总结陈词，挺狠的。什么呢？有异议者一律斩首。成功虽然说没什么把握，成人呢已经很有决心了。赵抽已经决定打一场中央开花的艰苦持久战。让他欣慰的是，自己的兄弟第一个站了出来。他的弟弟呢叫赵许，这位年少的军官决定用行动支持大哥的坚守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呢。数天后的清晨，草军炊事班还在生火做早饭呢，大部分都还睡着呢。这个时候，陈州的城门是突然打开，从里面冲出了1000大兵来，领头的正是赵许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些兵呢不像是来袭营的，出城之后没有直奔草军营寨，反倒呢绕开向郊外跑去。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有一些人手里不是拿着兵器，拿的是锄头。草军高层很好奇，他们呢就决定去看看。按照情报，草军找到了敌人。在郊外，他们看到了外围站岗放哨的陈州大兵，而后面呢，只见一群人光着膀子，抡着锄头，正干得起劲呢。仔细一看，这不是在挖坟呢吗？这帮人在盗墓？这赵许还是什么摸金校尉？哼，草军摸不着头脑，完全蒙圈了。这打仗呢，这陈州人还有心情发死人财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敌人要干的，咱们就破坏；敌人要破坏的，咱们就维护。那打仗不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吗？草军呢，就开始进攻。有的草军同志弓箭准备，只等进了射程，就消灭掉这帮盗墓贼。500步，400步，快到了。突然间，对面陈州兵两边分开，后面涌出了一队人来。这些人手握长弩，瞄准就射。箭矢斜风带怒，裂空而至。草军是猝不及防，纷纷中招。这些箭太厉害了，不少还是一箭双雕啊！在突然的打击之下，草军是纷纷后撤。这会儿，陈州人盗墓工作也做差不多了，他们挖开坟墓，倒不着急翻值钱的东西，而是直接抬起棺材，在军队的保护下撒腿就跑。不过一会儿，尽数逃入城内。很快，草军就弄明白了，人家不是来盗墓的。赵许是来干嘛的呢？是来祈祖先骸骨的。想来这草军里面有部分人经常干一些盗墓的勾当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赵许冒死前来啊，把这先人先给弄出来，带到城里来。但是草军也有不知道了，比如说那些杀伤力很大的强弩是什么情况呢？根据史书记载，在决定出城搬灵柩之后，赵许呢就去兵器仓库看了看，一看哟，这儿有不少这种强弩，但这些个玩意儿呢好久没用了，都快接近报废了。但赵许呢就发挥了他专业的特长，对他们进行了修复，还进行了一些改进，让这射程啊达到了500步。这一个什么概念呢？简单说一句，一般的是多少步呢？100步。所以说您自个儿想去吧。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但是这些情况呢彻底把老黄给激怒了。将近一年以后，在围定陈州城外后，黄巢发现这座小小的陈州城池是又硬又臭，咬之不断，咽之不下，嚼之不碎，而城内的赵家兄弟经常还趁他不留神就杀出来，拿着超距离攻坚的神弩机突袭他们。于是呢，黄巢从战略突击立马转变为战略包围。当然了，他的身份是齐国皇帝，再住在行军帐篷里有损国威。于是呢，黄巢号令手下在陈州城外修建行营，设立了工事，还为百姓修了安居房。黄巢这是已经铁了心了，我打不下陈州，我就誓不罢休。但是呢，打不下陈州，我就誓不罢休。但是呢，300天过去了，陈州还是唐朝的陈州，太没面子了。也许明天陈州就会支撑不住了。这300天里，黄巢每天都在心里念叨这句话，就跟赌博一样，哎，再赌一把，下一把说不定就能中了。在赌博心理学上，这叫侥幸心理。可是呢，就像是赌本会挥霍殆尽一样，留给黄巢的也不是无止境的机会。你再搞下去， 草军就要打光了，而陈州的赵家兄弟反倒像永远不败的庄稼，挺了这么久没露一点败相。撤吗？离开了陈州，咱们可以乘云气御飞龙，四风而行，如电之遁，君天下之财富，踏九州之不平，再大口吃酒肉，大秤分金银，可好？但皇朝不愿意走，因为陈州之战已经不是他跟赵抽两个人的恩怨了。在最近的作战当中，皇朝看到的敌军番号是越来越多，有汴州的朱温、许昌的周吉，还有徐州的石浦等等。在收到陈州赵抽的求救信后，各路节度使本着你死了我也不好活的唇亡齿寒的精神，领着自个儿的部队参与了围剿草军的战斗。这仗一打就是300多天呢，这打的是春去夏来，夏消冬长，冬尽春暖。可是呢，谁也不能消灭谁，就这么僵着。当然对于草军而言，僵持就是劣势，平局就是失败啊，因为马上就一个家伙也要来凑热闹了。这个家伙是打破僵局的高手，谁呢？李克用。李克用的日子过得很欢乐呀，收复长安之后，军事重镇风水宝城太原分配给了他。在去年郑从党走后，他呢搬进太原，张贴安民告示，收拢人心，稳定民情，把自个儿的根据地是牢牢地掌握在手里。太原雄翻巨镇，高居在上，虎视中原，横扫代北的李克用等待着一个进军中原的机会。现在这机会来了，陈州、许昌、徐州、汴州联名写来邀请函，请他挥师南下，参与陈州剿寇战。抬头远望南方，似乎可以看到冲天的硝烟，听到马嘶鼓鸣，也许呢还能看到一只鹿在狂奔。那只鹿以前叫做秦之师鹿，现在已经改名为唐之师鹿了。战甲披旧，战马牵出，李克用又踏上了征程。这一次他是有必胜的把握的，就跟一年前挥剑长安一模样。那时候呢，他没想到这一去啊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唐僖宗中和4年4月3号，国际主义战士李克用到达了陈州，他会同各路兵马在陈州外围碰到了皇朝守将上让的大军。这一天，新进入场的李克用用黑压军之精力过剩的优势，而劳累了300多天没放过一天假的草军根本没有多少还手的余力，草军是大败而退。接到失败消息的皇朝终于服软了，哎，走吧，烧了山寨宫殿，撤了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晚了点，但毕竟还是撤了。只要重游游击战术，或者说再来一次战略大转移，草军重新壮大的机会还是有的。可是没想到，皇朝只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外一个坑里。离开陈州之后，他没有往敌人力量薄弱的江南撤退，反而向北冲向了朱温的汴州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5月3号，撤离陈州的一个月后，草军行营，雨一直下，气氛呢不算太融洽。这是梅雨季节，皇朝的霉运呢也是到了顶点。雨水冲进了营帐，整个军营都泡了。坐在潮湿的营帐内，皇朝全没了大齐皇帝的气势，他有点难以适应现在的环境，准备撤了。 在走之前，他还是觉得有些事儿是必须要做的。什么呢？报仇。黄巢在总结教训，寻找死敌。一年多前，自己还在长安身着龙袍，畅饮天下，翱翔后宫呢，现在怎么跟落汤鸡似的？这一年自己直打陈州，是谁多管闲事呢？许久以后，黄巢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，或者说是祸首。谁呀？朱温。对呀，全是从朱温那厮叛变开始的，要不是他，自己的部队扼守同州，说不定还能占据河中，那样自己战略空间穿透黄河，何至被人围殴呢？在围攻陈州的这段时间，朱温这厮多管闲事，使自己久攻不下，把300天的宝贵时间浪费在这片郊野之上。想到这儿，黄巢是非常生气，决定去找朱温理论理论。黄巢叫来上让，望着这个智勇算不上一等，但忠心一直无二的心腹，有些感动。他说啊，哎呀，上爱卿，这些日子受累了啊。上让一听眼睛就湿了，哪里哪里，都是为臣的不利啊。黄巢听完摇了摇头说，哎，这一年我错了，陈州算不了什么，那个赵抽也是个二流角色，咱们真正的大仇人是那朱三儿，现在咱们找他算账去。上让的领兵而去，带了5000精骑兵，在转身离开黄巢的那一刻，他的脸上写满了对前途的迷茫。前景暗淡无光，也许是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。在汴州外围，上让碰到了前来迎战的朱温大将朱桢、庞师古。这二位呢，上让也不陌生，以前都是草军主力啊。那时候上让地位崇高，没瞧得上这俩小偏将。现在呢，虎落平阳的上让要尝尝后辈的厉害。在一阵交锋之后，上让退去了。咱不能说他打败了，他只是战术收缩，然后等皇帝皇朝的大军。但是呢，他的皇帝是过不来了。朱温同志已经给李克用送去了求救的鸡毛信。5月8日，上让正在和朱桢、庞师古作战，河南中牟北黄满渡。黄满渡呢，在汴州的北边，黄河的上游没多远。现在呢，咱们似乎可以得出黄巢的计划了。他的意思呢，是让上让领着5000军去打汴州，吸引敌军的注意。然后呢，他悄悄地领兵绕过汴州，准备从黄满渡过黄河。只要过了黄河，那就能跳出包围圈了呀。当然，那只能是让上让爱将受累了。但是眼巴前大旗危在旦夕，为大局计，只好让同志们继续努力了。在黄河岸边，黄巢有点着急，他的心里总有点不安，可能是对爱将上让的担心，也可能是这滔滔的黄河水奔腾怒吼让他烦躁，也有可能是草军的渡河有一点乱吧，又或者他可能已经闻到了追兵的气息了。不幸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了，在南面，黑色，又是一大片的黑色，迅速移动的一大片黑色。鸦军，独眼龙的黑鸦军又来了。草军顿时陷入了混乱。在军事理论课上有一种攻击叫做半渡而击。话说在春秋那年，有一叫宋襄公的，这哥们儿在洪水与楚国作战，楚国夺河而来，首先建议说趁楚国半渡之时可攻击之。宋襄公呢，断然拒绝说，不行，咱们讲仁义的国家， 敌人渡河还没结束，咱们就打过去，这算什么仁义呢？于是讲仁义的宋襄公呢，在这次作战当中大败而归。而在军事课上，他却给咱们留下了宝贵的反面教材。他告诉后来人说，面对敌人就要像冬天一般冷酷，对半渡之敌坚决肯定，绝情冷血出击，击敌于半渡，歼敌于进退维谷之间，可事半功倍也。那么就可怜了黄巢同学啊，他最后的力量几乎毁于一战，曹军死万余人，逃亡的更不计其数了。但是呢，更让黄巢愤怒不已的是，他这草军核心开始崩溃了。另一路大将上让降于徐州石浦，别将临近离党，曲州霍存、真诚葛从周、冤据张归霸及其弟归后，干脆呢向朱温投降。其余草军将领南奔而去，逃进了草军新收大将秦宗权的蔡州。黄巢未死，石浦、朱温、秦宗权已经在瓜分草军，切割黄巢的遗产了。败局已定，以后的进程与结局无关。5月9日，黄巢奔至河南封丘，被李克用从后面追上，又砍去不少兵马。5月10日，天降大雨，黄巢雨夜急奔，逃避李克用的追杀。5月11日，一夜急奔200里后，黄巢回到冤据。这冤据是哪儿啊？他的家乡啊。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黄巢，这种力量叫什么呢？落叶归根。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呢在这儿大哭而坠入人间，成为家族的希望。他在这儿小爷们小儿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怀揣着光宗耀祖的理想，从这儿出发进京赶考，从长安又回到这儿，将经书付之一炬，背上盐包踏上江湖路。10年前在这儿聚集帮众揭竿起义，为天下陷入绝境的饥民振臂一呼，这十年是热血、快乐、郁闷，也是悲伤的十年。今天失败的他又回来了，一切重回起点，一切也都要结束了吗？但这时候好像又有一个好消息，那位如狼似虎、穷追不舍的独眼龙李克用，因为粮食不济，调转码头，又到汴州找补给去了。那么根据幸运学来说，一个坏消息后面肯定会有另外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通常跟一个坏消息会同时出现。对不起，黄巢大哥，在这儿还真有一坏消息要告诉您，徐州的军营里窜出了另外一支追杀小分队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黄巢的最终结局如何呢？他的结局又为何会出现三个不同的版本呢？明天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去蛇从约未知俭，刻苦耐劳未知勤，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弘扬清廉之风。行囊，传承文化。